在此刻。能随星星来平衡，能随悲喜来取舍，能不言不语的理想不欢喜那么多，能随晴雨来纠葛，能看爱恨变秋色。如果明天你终离开，请在此刻。能随星星来停歌，能随悲喜来取舍，能不言不语的微笑不欢喜那么多，能看爱恨变秋色。如果明天你终离开，请在此刻。 就像公众平台上思起说的，今天的北京有一点冷，但是我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用音乐给你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温暖。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天之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写一首想点播的歌曲，在周一的中午为你把这份祝福送达出去。在公众平台上能看到像瑞思琪、欧、还有圆圆、Cherry、姜文龙、ADA、鬼脸、毛硕都来报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张云，张云点播了一首五月天写给梁静茹的《听不到》，他在留言里面是这么写的：和你分开呢一年多了，昨天在百子湾突然碰到你，跟我打招呼之前你还会下意识地把烟掐掉才走过来，你还记得我不喜欢烟味儿，这个举动让我觉得心里面暖暖的。都说了分开之后再见面会很难过，但是我昨天碰到你，说实话心里面还蛮开心的。点播一首《听不到》送给你吧，这首歌陪了我八年，和你一样陪了我走了一段青春的路程，来自张云的点播，听不到。 值得扑通扑通一直在跳，直到你有一天能够明了，我做得到，我做得到。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这段片花之后，今天依旧要为你带来一个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特别的温暖。今天这段故事关于一把吉他。我从高二的时候开始学吉他，除了复习考试，基本上我都在练琴，因为有一首歌我很想学会，然后唱给一个人听。我希望他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虽然说现在我上了大学，离他有一点远，但是偶尔我还会打电话唱歌给他听。哦对了，我是99年出生的男生，学吉他呢是为了唱给我的妈妈，因为她是任贤齐的歌迷。妈妈每次听到我唱这首歌，眼睛就会像月亮一样弯起来，笑得特别的好看。你猜到了吗？今天这段故事当中的这首歌曲，一首关于任贤齐的歌，这位男生喜欢唱给他的妈妈。欢迎各位，如果说你想跟着这首歌一起来唱，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女孩，你就可以找到歌词，跟着任贤齐一起唱这首浪漫情歌，当然送给自己的妈妈，也是希望能够开开心心的。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都玩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如果你想要跟着这首歌一起来唱，把广播的音量调大一点，然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女孩，就可以找到歌词啦。 寂寞男孩情窦初 在了又在，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回家吧。 哎，算了，还是点一首歌送祝福吧。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啊。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你的故事我的歌，为你点歌送达祝福。欢迎关注公众平台上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写一首歌来送祝福就可以了。在平台上的 Win 家还说了，希望主持人可以放一首我们不一样。最逍遥说想给媳妇儿点首歌，因为这几天把媳妇儿累坏了。威廉还有风吹麦浪都来点歌了，再来看看，还有欢迎薛小亮，还有陌上花开和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谢谢这位朋友，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我想问你，你知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公众平台上的另一位朋友要送给你歌呢？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鬼脸，在今天早上6点多钟平台上留言说想要点播这首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要送给这位叫做谢谢的朋友。这首歌也是真正意义上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一首歌。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说也说不腻，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 宗盛，我是真的爱你，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鬼脸，要送给另外一位平台上的朋友，谢谢。继续的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圆圆 Cherry 给我写了一大段话，他说今天要考验一下我的唇舌力度。圆圆 Cherry 留言说，今天我要为一名曾经组建过乐队，没有机会读伯克利，但是喜欢布鲁斯，而且又经常去看 jazz 演出，会弹吉他的他，一位设计师，点一首歌，来自反光镜乐队的《是你》，因为确实是喜欢音乐的他爱上了不会化妆的我。所以最后一句话其实点明了今天的留言是一个充满浪漫的、充满甜蜜的祝福。还有在公众平台上的小小七，这位年轻的妈妈点播了一首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几颗》，你绝对猜不到她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小小七，年轻辣妈，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四个月大的可爱小宝，因为呢，小宝特别爱听这首歌，醒着的时候会跟着这首歌的节奏手舞足蹈，而且困了的时候呢，听这首歌睡得特别的快。所以说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也给小小七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好吧，当宝宝爱听什么歌曲，我们可能永远都说不清楚，猜不到。或许小小七的内心里面也是一位爱跳舞的女生呢。把这首歌送给四个月大的小宝。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刹那，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涌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动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的歌声震刹那，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近日张杰微博宣布即将开启他新一轮的2018 VLIVE 巡回演唱会，这也是他本人的第四轮演出。北京站已定于8月11号鸟巢开唱，主题海报今天正式发布。本次巡演他将用全新的 Mix Pop 为歌迷打开他眼中的未来世界，让观众见到一个前所未见的张杰。古装爱情偶像剧《哦，我的皇帝陛下》定档4月25号，插曲《好像掉进爱情海里》近日上线。 X9 少年谷嘉诚与元气少女赵露思一对元气搭档，想要透过这首歌向大家传递，当遇到心仪之人勇敢地表达出来，不要唯唯诺诺畏首畏尾，错过才是最令人惋惜的。昨天上午，北京第六届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拉开帷幕。本届森林音乐会共5场演出，于4月22号到5月6号的每周末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大舞台举办。5场演出分别以《森林欢乐颂》《森林青春之歌》《森林狂想曲》《森林童话梦》《森林百姓大舞台》为特色。近日，圆明园、含金堂、漏月开云等景区的百种牡丹迎来盛花期，园内丁香、桃花、海棠、二月兰、文冠果等春花也相继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4月30号到5月6号，园内还将举办圆明园宫廷昆曲嘉年华，开展昆曲妆容体验、昆曲文化讲座、昆曲折子戏品鉴活动、宫廷昆曲折子戏实景演出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午间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来见周一的中午写一首歌，写一首歌的名字 Top 告诉我之后，把你的想念、祝福或者是周末两天的心情见闻一并的发送给我，我会在节目当中连同一首歌曲一并的为你送达出去。同时呢，在刚刚我们平台上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应该可能老朋友都了解啊，他是我们经常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而且是一位热爱摄影的朋友，今天也是发来了他在之前拍摄的这个文冠果花的一个照片，如果你想看到的话，可以在平台上回复春天两个字，看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为你拍摄的春天的样子。OK， 继续在今天半点之后的开场曲，这是来自沉默的点播。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已经有2首歌都是五月天阿信创作的了，上半时段是梁静茹的听不到，下半时段开场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 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把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浪漫起来，爱是腾空的梦幻，第一天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中，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周一的中午来点一首歌送祝福。比如说Doing刚刚就关注了，说点一首因为遇见你来自戚薇的歌，想送给春天。还有如果说你想看到春天的花，尤其是文官果，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也拍来了自己看到的文官果的样子，发在了公众平台上。如果说你想看到的话，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方回复春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而且特别有意思，他刚刚给我留言说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可各位爱吃的朋友，说果实不可以食用。继续在下面的这段留言，这是来自平台上的青竹，同样带来的也是一段浪漫的告白和生日祝福。青竹留言说，今天是老公的生日，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我们走过了十个年头，这一路走来我们真的很不容易。为了爱我，你受了很多委屈，为了我们的小家，你辛苦了。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努力做得更好。想点播一首 Eason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希望送给我的老公，希望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快乐幸福。同样这首歌也要送给在公众平台上心疼媳妇儿的醉逍遥，送给你的好老婆。 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今天周一的中午写一首歌，写一首名字，告诉我想要送给谁。下面这段留言是来自平台上的小黑。昨天晚上坐地铁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男生戴着黑色棒球帽、冲锋衣，背着一个灰色的双肩包，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喜欢抿着嘴笑，肤色呢有点黑，他太像我的哥哥了。我差点在地铁上喊住他。从小我的哥哥就喜欢戴帽子，他不喜欢自己自来卷的头发。他现在呢去了国外，昨天在地铁碰到的时候，我甚至以为他是偷偷回国了，还没告诉我。所以今天突然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他最爱唱的歌，也是他以前整天在家里扯着嗓门到处乱喊，来自张信哲的这一首《爱如潮水》，送给我在国外的哥哥。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yeah, yeah, 既然爱了 的苦我也愿意背，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这段片花之后，按照惯例，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都会为你带来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来自林夕创作的《你的背包》。歌曲本身写的是一段美好又遗憾的初恋，女孩子告别前留给男孩一个背包，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而男孩呢，只能够把所有的想念装进包里，带着他一直走下去。这段故事其实发生在这位词作者林夕身上。1995年，林夕和好朋友去国外看演唱会，两个人，一人一个背包漫步街头，他们会买各种好玩的小玩意儿、小东西装进背包里面，一起听歌，一起喝酒，但就是没有一起回来。在机场告别的时候，朋友把背包递给林夕，说要晚几天再回。林夕一个人拿着所有的行李，还有孤单一个人坐飞机回来。而这件背包后来好像一直留在林夕这里。再后来，林夕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这么写：每当我突然想起你的时候，我还是甩不掉那个画面，我们各自背着自己的背包 有时并行，有时一前一后，有时说说话，有时沉默，无需言语。你的背包，我替你背过了一程，留下的味道和记忆，足够我一生怀念了。来自林夕创作的歌曲《你的背包》，这个版本来自苏建新。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你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换，它已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 每次在电台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信乐团刚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 苏建新真的特别的可爱，在歌曲当中还会怀念自己当年组建乐团的时候的样子。好了，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稍微的念一下留言吧。比如说这位朋友说，想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刘思涵，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陪在你身边，把这首你最喜欢的夏天的风送给我爱的你。还有 Double at 说，想给我的老公点播王力宏的千秋万代，因为他生病了，希望他能够早日的康复，有多少风雨我都会陪你坚强的面对。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我们这位叫做小恋的点播，林忆莲 Better Man。 刚刚在公众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要说谢谢各位喜欢我拍摄的照片，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春天的祝福通过照片的形式，通过北京音乐广播一并的送给各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Better man. 过去